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刚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Sambo， 而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听 Give Me Good Love， 来自于 River Trax 带给我们的 Soulful Jazz 这样的一种音乐类型了。戴上耳机，我们来纵享一下音乐，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直播歌单。

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也欢迎你通过新浪微博主持人长小航跟我互动一下。

874 AJ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